疯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候停留，有时候路过，有多少人能掌控？And I 他一个深情，一句 baby， 我又陷入快乐里。理智总是战胜不了爱情，没道理可循。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分寸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印发了《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五年来计划生育主要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到2020年，全国的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受寒潮的影响，7号到9号期间，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大范围的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平均气温将会普遍下降4摄氏度以上。其中，青海东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以及湖南东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西北部和广东的东部等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8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超过10摄氏度。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添加衣物。日前，公安部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证件应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将在年内启动新版证件，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中国一汽集团近日发布消息，在过去的2017年的第一个月，一汽批发销售各类汽车32.3万辆，同比增长了13.9%。此项数据也创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家整车生产企业开年销量的历史新高。 It's how we roll, baby. 雪山攻占这个惊世一面倒，别怪我此时松快，这古今中外英雄不会变老，吐一口气在胸前的热手心，起飞前重心压低，慢动作表现夸张，看我在飞翔，才把这个赛场的战斗机，我顶住压力仿佛连呼吸都在押韵，天空别为我哭泣，我管你狂风下雪还是暴雨，超越那巅峰完美弧线画在天空，我像个倒挂的金钩，时间静止在你的心中， 在白雪上画出的弧度，超越极限飞人的速度，即使摔倒我也不肯输。 We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我朝着梦想全力的 的冲，雪地练习在每一分钟，冰天雪地它困不住我，热情如火从来不管气候，计较零点一秒，用尽极限技巧，在跟世界赛跑，全靠我的血脚，算得越重我就飞得越高，这首胜利是我们一起 渴望着热血的胜利，我们像是梦幻的军境，逆风而行，数字电影看攻守风景，战胜空军那叫经典战役，对手都为我比个赞，我就像是最飞的彼得潘，根本不在乎能过几关，我们终将飞翔上顶端。 在白雪上画出的弧度，超越极限的人的速度，即使摔倒我也不肯输。We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ight,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ight, super duper fly I.Yeah. Fly, I, fly, I, I. Yeah. Hey, hey, hey. We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right?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We super duper fly, right?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We super duper high, super duper fly, super duper high. 你说你现在很好，而且喜欢回忆。

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点多。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4点和17点，将会继续由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昨天北京城的气温可以说是突然间下降了几度，而且还飘起了零星的小雪，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因为在冬天和初春的交际，所以这个天气变化还是蛮大的，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不要着急把厚的棉服收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家昌和尤雅的在雨中。相信这首歌呢最近如果你看过电影乘风破浪的话应该非常的有印象，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好听的在雨中。 只有默默地承受着

己，此刻唯你相伴。